聖齋對於我嚟講咧，其實係一個修行嘅道場。即係大家知道我係一個傳媒嘅老兵，做過電視台，做過電台，做過報館，做過雜誌，喺多倫多、喺台灣都參與過報紙啊，同埋呢個雜誌嘅新雜誌、新報紙嘅創刊。但係網台好特別，網台係一個冇門檻嘅世界，任何人都參與啊，人人都可以入場，冇任何嘅 support。純粹地就係可以啊！你要做自己嘅啊節目，做自己嘅表演，四野無人。我知道我要比以前更認真、更嚴謹，因為純技術冇花冇假。你睇緊嘅係城寨，我係黃偉文。嘿、hey, 大家好，時間過得好快啊，眨眼眼嚟到又係最後一部分嘅黃偉文一家之言啦。成今日全日嘅題目，香港全過去一年嘅變動，或者準確啲講，過去三年嘅變動，你見到就係由開放走向專制，由文明走向野蠻，同埋模糊焦點。呢、這個就成個騙子政局政壇嚟，一個騙子嘅政府。你見佢起高鐵嗰個例子，你再思前想後，依家將成件事件喺個腦畫面重新畫一次，咁係騙局嚟嘅。先通過後檢討，再研究啊，三跑先通過啊，呢、這個邊界問題又係先搞咗先，撥咗款先，起好咗係咪多咗好多公屋，用公屋嚟吸引你。咁對郊野公園一樣喎，係咪啊？俾你班年青人置業，唔使補地價，有一啲廉價嘅啊。單身公屋喂咁樣嘅，成件事情每樣嘢氹你嘅時候，都一種包裝紙嘅，同梁振英攞你班窮人嘅民心一樣，一支筆、一本簿、一張凳，係咪啊？只要你肯講，我肯聽。喂，唔好咁樣啊，大佬！所有嘢都係用一種街頭騙案式嘅手段嚟施政，焦點模糊佢嚇。仲、啊、有大家頭先所講嘅啦。喂，你明明係對住香港人，你就話網民啊，用大媒介、大報紙都咁講嚇，跟住話網民針對網民，如果網民自首又點？如果網民接唔接受修訂，網咩民啫？你針對個香港嘅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你唔好話網民，你對佢係700萬香港人，擺到明係政治工具，係啦，嗰條第三條跑道擺到明係冇需要，咁起完之後你用唔到嘅，因為深圳個制空權係冇辦法傾得通嘅。你就話用中央壓落去啊，地方政府同中央嘅矛盾，喂，一個完全冇中國新聞常識、大陸新聞常識嘅人先至講，模糊咗個焦點。好啦，做新界套丁嘅問題有一樣嘢，突然間攞套丁嚟做，點解三箭齊發？因為要連任，連任工程已經開始咗。如果套丁呢個罪名、呢、這個法庭審判係對梁振英有利，所以套丁就會繼續執行落去。嗱，全部都係咁樣。最近。另一個問題又嚟啦，陳茂波之後，中大校長沈祖堯又搬前目出嚟，係咪啊？佢勸球迷唔應該噓嗰首《義勇軍進行曲》。佢舉個例子就係話，當前目92歲嘅時候，啊喺佢嘅台北寓所素書樓上最後一課博士班講課嘅時候，同嗰班學生講。啊！臨別叮咛就話：你哋都係中國人，你唔好忘記中國。喂，沈祖堯又喺度換概念、模糊焦點啦。喂，前目講嘅中國係乜嘢嘅中國？呢個係具有5000年歷史同文化嘅中國，成全中國知識分子國破家亡嘅悲鳴，係變成咗共產政權嘅統戰文宣。呢、這個用沈祖堯嘅身份，用佢個民望咁高。咁得學生歡迎嘅校長壓咗落去，模糊咗，即係簡單啲講，屈咗。用我哋廣東文講啊，即係民間啲粗俗啲講句，你屈咗錢穆嘅說法。錢穆點解係錢穆啊？點解毛澤東要撰文刻意地要點名批評錢穆啊？毛澤東寫呢個《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裏面點名批評三個人，一個叫錢穆，一個叫胡適，一個叫傅斯年。錢穆落嚟香港，胡適去咗台灣，傅斯年去美國，三個學者點解要批評錢穆呢？錢穆就係秉承咗中國文化人喺大學啊，曾心講大學所講嘅， 啊，就是話一個人有責任地啊，責任地要成全呢個中國文化嘅成全啊，呢個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啊。到明末為臣嗰三位人物啊，所謂明末清初三大家裏面嘅顧亭林所講嘅國家興亡，欲食者謀之。中國嘅朝代一個咁去，其實唔關普通人事嘅，爭天下嘅人事噶嘛，係咪啊？秦經歷兩世天下大亂，當時自然就群雄並起，有楚漢之爭，劉邦爭天下，佢有一個所謂嘅啊張良、蕭何啊，同埋呢個韓信、陳平呢班咁嘅人才，一時進言嚟幫佢。楚霸王項羽就因為係佢本身韓係楚國貴族嚇。跟住佢帶住三千子弟起兵，所向披靡，係啦，呢啲叫欲食者謀之，嗰啲爭天下嘅人謀，呢個係國家興亡，國家興亡並冇問題，呢個係自然規律啊，有西漢就有東漢啊，有漢武帝嘅繁強盛就有漢獻帝嘅窩囊，係咪？有西周就有東周，天下大亂，係咪啊？有春秋戰國嘅群雄並起，嗱，呢個係必然嘅易經規律。有生就有死，有治就有亂，係咪？有合就有離，一定係咁樣。但係天下亡就唔同啦。顧亭林話：天下亡，匹夫有責。當天下亡咗，每個人都有責任。嗱，當時錢穆係基於呢個條件落嚟香港嘛？點解佢要落嚟香港？避秦啊嘛？點解要避秦？1949年，民國3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泽东企喺天安门广场里边，话俾全中国听，中国人站起来了。跟住就系点啊？大家好清晰，山河泣血，家破人亡啊，死几多人，伤害几多啊，几多家庭，中国文化之根断咗。呢、这个就系天下亡。当天下亡，道统冇咗啦，每个人要走落嚟。維持返為往聖繼絕學個悲情，所以佢甘願喺香港一個殖民地地方做一個無根嘅蘭花，係咪？肩負佢嘅責任，背負起佢個膊頭，跟住成立，喂，拍手無聞，成立新亞書院。為乜嘢？新亞校歌係點啊？佢引用易經，開頭乾坤兩卦道理，地薄厚，天高明，六個字講咗乾坤兩卦嘅精髓出嚟，跟住佢講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喺一個大時代裏面冇條件，係咪？寄人籬下，喺一個殖民地裏面傳揚中國文化，講出嚟都係一個時代嘅荒謬。所以佢講嘅國係咩國？佢愛佢咩國？點解佢要臨死前92歲高齡都一再叮咛佢嘅學生，你哋係中國人，唔好忘記中國，唔好忘記就係顧亭林呢一種啊，就係話俾你聽，天下亡，匹夫有責嘅歷史責任同民族責任啊嘛。今日沈祖堯作為中大校長，喂，中大嘅前身就係新亞，錢穆作為一個當代大儒，20多歲，本來喺無錫教小學，佢自學成功，寫篇論文。流音流向父子考，震动当时中国嘅历史界。当时北京大学嘅历史系主任顾颉刚，古史辩嘅作者啊，特登邀请佢用无锡上京，任教于北京大学。当时同一时间，佢教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同埋北京师范大学三间大学。一个人一生未入过大学，第一日踏入大学就已经系。当年大陆最有名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教授，系啦，一生成名咗70年，再跟住就日本侵华，佢成为咗西南联合大学嘅教授，颠沛流离喺呢个广西桂林一带里边讲学，到啊呢个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又起，系嘛？中共立国，佢知道唔走唔得，点解佢唔跟胡适之佢哋？一齊去呢個台灣，當時北京大學嘅兩大學有兩大系派，一個就胡適之班，係受呢個美國教育，有學士、碩士、博士，係咪啊？杜威嘅學生講英文嘅，有文憑嘅，所謂有 shirt 嘅所謂嘅嚇，即係依家啲 degree 佢，喂胡適個真 degree 嚟嘅喎，唔係菲律賓 degree 嚟嘅喎，哥倫比亞嘅哲學博士嚟嘅喎，但係前嗰班冇學歷，唔識英文，基本上係兩派。 你想象下先，如果你公司有两种咁嘅人，点样啊会一定不和嘅？不和就系两条系派，两条系派，你点走呢？既然蒋介石以胡适之作为佢嘅国师，收藏在旁，言听计从，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冇得去台湾，因为唔可以喺胡适之嘅权力之下生存，佢又唔可以好似傅斯年咁去美国，始终系一个外国地方，要为要。成全中华文化好艰难，所以佢留嚟香港，宁愿靠自己一双手，手空空无一物，系嘛？千斤重担两肩挑，喂，用呢、這个咁嘅精神嚟建立呢个新亚思院，而先有今日嘅中文大学。喂，沈祖尧又模糊咗个焦点，佢想话俾听香港啊球迷听，喂，唔好喝呢个中共国歌啦，因为义勇军进行曲代表咗中共嘅政权。中共嘅政权偏偏就係中国人嘅对立。前目一生嘅工作点解佢失意于香港，俾香港殖民地政府吞咗个新亚书院，因为佢为咗班学生个学位受到承认，为咗佢班同事啊受到更啊即係叫做合理嘅薪金，而毅然离开香港啊。当时李卓敏话俾佢作退休嘅计算，可以继续领退休金。喂，佢坚持系辞职，佢唔系退休。咁空手而过去台湾，空手过台湾，当时已经迟咗啦。各大大学里面中央研究院啦、台大啦，系咪啊？政大啦，点容得下呢个突然间香港过嚟嘅当代大儒呢？咁老蒋介石吓。念其作为一个啊咁嘅身份嘅大儒，所以喺佢隔个东吴大学旁边啊嗰、那个阳明山庄山脊后面个山边起一个素书楼俾佢。係啦，素书楼起咗之后，到原来政治嘅变化，蒋介石啊呢、這个取消咗戒严令啊，同埋新闻呢、這个啊新闻嘅报禁啊，开放咗呢个民主嘅气息。再跟住到啊，李登辉就开始咗个总统大选，而一步步地走入咗呢个民主政制。嗱、啊，好讽刺，走入民主政制，先至到有呢、這个啊陈水扁可以有机会冲过竞选，成为台北市长。陈水扁成为台北市长，先至睇到啊，原来素书楼系属于台北市政府嘅物业，而钱穆已经退休。退休唔应该霸占住政府物业，所以将钱穆赶出素书楼，而导致到佢翌年93岁而死咗喺台北。嗱，成个古仔你听落去係啦，我哋成日上堂讲易经啊，讲玄学，讲术数，讲算命，钱穆系成功定系唔成功？钱穆一生系吉定系凶？二十几岁成名，九十几岁死亡，成名七十年，威震咗天下。喺中国嘅学术界，以后你几多年之后，只要你讲到中国历史，你唔可以唔提到钱穆嘅国史大纲。但系问题，你讲佢话系现实人间嘅所得，一生颠沛流离，系嘛？喺北京大学廿几岁又已经可以教历史系，但系问题有日本侵华，当时走去联合大学、联合大学颠沛流离，吓。几难得先等到日本投降，中国胜利，国共又大战。好啦，跟住又到呢、這个啊共产党立国，悲秦而落嚟咗呢个啊香港殖民地政府要成立自己嘅新亚书院，就要传承呢个为往圣继绝学啊，为万世开太平嘅中国的读书人宿命。好啦，到稍有成绩，又俾殖民地政府吞咗佢嘅新亚书院。成为中文大学啊，佢跟住渺然一身走去台北，系一个时势唔对嘅时候啊，跟住喺东吴大学啊、文化大学啊，咁喺自己屋企嚟教博士班，咁样嘅人一生奋斗，但系冇一层楼，用香港人嘅角度，冇楼即系失败啦，系咪啊？七十年捞到九啊三岁，竟然俾人哋赶出咗素书楼，证明一件事就系你渣嘢啦嘛，系咁样嘅人。如果你问翻钱穆再生，吓、啊，如果真系可以问米专访吓、啊，有个问米专访，你问翻钱穆，究竟香港人嘘呢个义勇军进行曲啱唔啱？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住嘅 就是这个中共政权。中共政权的问题在于切断了整套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而导致到前目啊下半生的颠沛流离。而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当时香港大学九文前目来讲如雷贯耳，当时的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是聘请的作为港大中文系的教授，喂，入了港大就舒服啦，有宿舍是不是有固定薪金啊，跟住受的课又少，但是他为什么不接受呢？始终那是英国人，在英国人管治的中文系里面作为教他的中文和历史，他知道自己没办法肩负啊这个所谓张载所讲的为往圣继绝学，知道自己咁辛苦成立新亚书院。是啦，沈祖尧点解会对呢一辈呢啲佢完全唔知，呢啲系皆知学问，我相信喺中文大学人人都知嘅一个背景。而佢竟然用钱穆出嚟啊作为咗劝慰香港球迷唔好虚而勇军进行曲。你话系咪焦点嘅转移，你话系唔系呢个啊奇怪嘅包装，点解用钱穆？钱穆系当代大儒呢个身份。所以陈茂波当人人都反对佢所有政策，反对佢出卖香港，反对佢嘅东北融合，佢就攞钱穆呢个新亚校歌啊呢句话，佢系新亚毕业生，所以佢艰险我奋进，人人指责佢，佢都继续推行梁振英呢个卖港政策。喂，咁样用钱穆出嚟，分明就屈钱穆。啊！屈钱穆呢套校歌，分明你亦唔明白钱穆呢个校歌个背后嗰种责任重大啊，背后个悲凉啊，所以呢全部都可以你见到嘅，就系话香港处于一个好奇怪嘅年代。当资讯再唔流通嘅时候，你就以为沈祖尧讲嘅系事实噶啦，因为你再冇呢啲渠道，你听唔到黄伟文一家之言咯，你睇唔到我写嘅稿，你入上唔到黄伟文粉丝交流俱乐部。你冇咗呢啲咁嘅資訊作為選擇同埋你嘅啊參考，你就以為沈祖耀點會錯？作為中大校長對錢穆點會唔識咧？咁錢穆都叫你記住中國，你快啲向北京叩頭啦！哇，咁樣咁嘅邏輯，如果佢肯向北京叩頭，第一佢當年啊，佢過唔到反右，亦過唔到呢個文革。咁但係掉翻轉，佢一生嘅後半生工業又唔係咁樣。佢嘅香港亦今日嘅香港亦唔会有一个咁嘅中文大学有一个所谓嘅新亚精神出现咗喺度。嗱，所以所有种种我觉得就係资讯一定要流通。当有人讲出我唔理佢係沈祖尧定係中大校长，我唔理佢陈茂波啊官拜到咩发展局局长。只要你讲样嘢歪曲咗基本事实，我哋就前因后果讲出嚟俾大家听下，大家咪选择下你觉得钱穆再生佢究竟支唔支持呢个义勇军进行吉所背后代表嘅中共政权。呢、这个中共政权呢个66年又做咗啲咩事情。嗱，呢啲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喺资讯流通嘅网络时代好轻易地睇到。当有一日你查 Google 都有困难，上 Facebook 有困难，呢啲咁嘅网台已经凋零得八八九九啊嘅时候，你就明白你只能够由一个被动地俾一啲有政治背景嘅权威讲一啲似是而非转移焦点啊，甚至系啊挂羊头卖狗肉嘅内容，系影响咗你嘅判断。你可以讨厌政治，但你要有一个选择权。香港可贵的地方就是选择的自由。你可以啊几十蚊买到件恤衫，你又可以过万蚊买件恤衫，这个是你选择的自由。你可以二十几蚊食餐晏，你又可以用二千几蚊食餐晏，都是选择的自由。你可以一边睇大公报一边睇苹果日报，这个是你选择的自由。但是问题呢家杨振英政府所有嘅措施想话俾你听唔准你有呢个自由。呢、这个先係可怕。究竟靴国歌啊中共嘅国歌切唔切合呢个球场文化呢？你睇下你点睇啊，靴国歌系违反呢个国际足协嘅啊所谓规定，系因为别国去靴别人嘅国歌。係啦，喺呢度嚟讲又好巧妙啦。当如果你话香港已经回归咗中国，咁即係嗰班球迷靴緊自己嘅国歌，好似冇违反呢个国际足协条例㗎喎。 巴西人哼翻自己巴西國歌好似冇問題㗎喎、哦。依家最壞最大問題就係、是、如果巴西對德國，巴西贏個波，德國人哼巴西咁，呢個有問題啦。喺國際個即係運動場啊，或者呢個奧林匹克運動場啊，或者喺呢個啊世界盃有問題嘅原因就係話你唔准哼別國國歌嘛。如果你話喂香港已經回歸咗中國，而香港人哼呢個啊大陸嘅國歌，嗱、啊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唔屬於國際足協管嘅範圍嚟嘅、哦，係嘛？即係你依家有裏面啊唔滿意暴政嘅人民提出出嚟，喂國際冇得理嘅。係啦，本來今日仲有條題目想講，但係時間好似好多，唔係好多。因為本來我想講下咧伊斯蘭國個不死之謎嘅，因為咧依家俄國同埋咧啊爭取少少時間啦，俄國同埋中共咧都加入咗話全世界圍剿呢個伊斯蘭國 IS 啊，所謂 ISIS 啊，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英美法蘇都竟然一致通過去圍剿呢個伊斯蘭國，咁簡單地說咧，即係話全世界都已經要啊滅絕伊斯蘭國。喺咁嘅情況之下，伊斯蘭國憑乜嘢生存咧？佢歷史好短，佢有嘅乜嘢資源咧？油田，因為佢當時侯賽恩政府散咗之後。咁佢嘅油兵散用就霸咗北部嘅油田，但單有油田就點樣可以短短數年之間以天下為敵？你話油田先有錢咧？喂，有人買先係錢喎。咁邊個買呢？有全世界都石油有價，點會冇人買呢？嗱、啊，土耳其就其中一個啊，好似香港嗰啲大陸客咁樣走水火一樣，佢依、這個根據地理上嘅環境，佢就將伊斯蘭國嘅石油。啊！經佢哋轉手水客賣俾以色列，咦？以色列係以色列啊！咦？以色列唔係同天下呢個伊斯蘭世界為敵嘅咩？咦？我哋又留意一下喎、哦，喺整個伊斯蘭國恐怖活動裏面好似唔覺有以色列嘅啊，冇以色列呢個版圖嘅喎，好似即係伊斯蘭國與全世界為敵，佢好似裏面忘記有個以色列喎、哦。咦？以色列唔係好鷹派嘅？对呢个恐怖分子绝不留手嘅以眼还眼，千里复仇系嘛？呢个罪名嚟噶嘛？咦，好似冇喎，以色列好似从来都冇乜点样谴责啊，或者行动地对付伊斯兰国噶喎。以色列嘅新闻媒体报道伊斯兰国新闻会点嘅咧？佢一定拍住呢个哈马斯，佢好似背后想话俾啊世界听。以色列真正嘅對手係巴勒斯坦嘅哈馬斯，呢個係千年仇恨，打咗幾十年，沒完沒了。我時間已經好忙，我針對呢個巴勒斯坦人嘅哈馬斯已經好攰，你唔好搞咁多嘢。伊斯蘭國留翻俾你哋玩。咁伊斯蘭國又有一個默契嘅喎，點解你嘅恐怖襲擊唔喺耶路撒冷嘅？點解唔會喺以色列嘅特拉維夫嘅？係啦，好奇怪嘅嚇。咁再跟住啦，頭先所講到。我有咗油田，跟住有土耳其帮我卖油走水货，卖几有需求嘅以色列或者世界各地喂水货啊，水货呢个问题唔系得奶粉嘅，大家记住啊！大陆人买奶粉就一个个赚一个罐罐赚几多钱，买 iPhone 嚟香港，所以铜锣湾呢个咁嘅 Apple 店水泄不通，因为佢哋赚水货。喂，真正赚钱嘅系石油，系武器，系啦。下个问题就嚟啦，点解？点解呢个啊以色列呢个咁嘅伊斯兰国有咁多武器，边个卖俾佢呢？中共卖。好啦，连到普京都諗緊喎，就係话喂搵我笨嘅係咪啊，我哋走去轰炸呢个咁嘅啊伊斯兰国，你就走嚟话我过你嘅上空界係咪啊，土耳其击落我哋嘅战机喎。跟住佢发现咗，再睇清楚，佢发现咗个问题。美國成日話轟炸伊斯蘭國，轟炸轟炸極，點解都唔轟炸佢啲油田嘅？喂，係人都知道伊斯蘭國嘅真正啊支持位喺邊度？因為有石油咯，有石油邊有咩啊？有錢噶啦，有錢咁咪點啊？買武器咯，買武器之餘都要用先得噶，咁有人教咯，係啦，即係話好奇怪嘅，土耳其作為北約成員之一，佢對伊斯蘭嗱。 北約成員話到明要同伊斯蘭作戰，依家法國嘅軍機、英國嘅軍機都轟炸緊伊斯蘭國，但係土耳其其實又希望喺咁嘅處境裏面做下水貨客嘅噃，跟住水貨客啲人買先得嘅。喂，原來以色列最緊張嘅就係石油，因為全個阿拉伯世界以佢為敵。不過原來有土耳其賣到石油俾佢，又冇壞喎。水貨裏面咁龐拜啲、咁澎湃嘅石油世界，咁佢又買到呢個石油，即係話。其實你見到所有人都好似對付緊伊斯蘭國，原來所有人都有個利息牽引嘅喎，係咪啊？中共話要跟呢個世界國際呢個啊對付恐怖組織一樣，佢心目中嘅恐怖組織係疆獨，係藏獨。伊斯蘭國對佢嚟講，其實就好似法國遙遙地遠嘅喎，唔係冇即係冇乜所謂嘅啫喎，其實係係嘛？喺佢嚟講，你殺佢一個咁嘅啊，中共嘅大陸人，喂，大陸人對拔下人民嘅性命行過立秋啊，殺十個當五傷，係咪啊？你一嚟打寒戰四基地，你知唔知啊？啊，冇乜所謂嘅喎，最緊要實際嘅利益嘅啫喎。咁美國對伊斯蘭國就好曖昧，表面上美國係最主要帶頭打伊斯蘭國嘅人，因為呢個係歷史事件，佢遺留落嚟噶嘛，呢個魔鬼係佢培養出嚟噶嘛。由當初1945年啊，你喺成立巴里維王朝喺伊朗，我已經睇到過真正嘅實際問題，就係話係咪啊？你導致到中東不穩係咪啊？跟住人民伊朗人民推翻呢個伊朗巴里維王朝啊！你利用呢個伊拉克嘅侯賽恩牽制住伊朗嘅高美尼政權，利用人哋回教嘅什葉派同遜尼派嘅矛盾。是吗？以这个你们的敌人对敌人的方式牵制住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侯赛恩这个不受控制，你要杀了侯赛恩，跟住打散这个逊尼派，而要培养一个什叶派的 伊拉克政府，才导致到伊斯兰国出现嘛。但伊斯兰国目前真正要對付嘅係佢哋什葉派嘅對手伊朗喎。嗱，你覺得好奇怪嘅，究竟依家嗰啲咁嘅喺西方世界啲恐襲，係唔係又好似呢個沈祖堯啊嘅前幕説話，或者係第三條跑道啊，或者香港高鐵啊，或者梁振英嘅網民一樣？喂，其實係一個幌子包裝嚟嘅啫，係咪啊？你知有伊斯蘭國侵略嘅地方，美國就可以名正言順入去度處理佢區內事務，因為本來人哋美國嚟管理你屋企嘅時候，你唔歡迎佢，但當你有恐襲嘅時候，你又歡迎美國嚟幫手㗎啦。咁呢個係咪究竟美國同以色列、同伊斯蘭國、同呢個俄羅斯、同中共、同土耳其，喂，一大扎嘅利益牽引係點？嗱，呢啲利益牽引而造成咗呢個好奇怪嘅伊斯蘭國崛起，短暫而能夠強橫。再跟住佢有不死嘅之身㗎喎。嗱，呢個先至係我值得大家關注嘅世界局勢。世界會唔會打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其實喺土耳其擊落俄羅斯戰機裏面都已經作為一個可以嘅藉口㗎啦。但係問題，大家點解會咁克制住呢？而土耳其又咁夠膽擊落一個俄羅斯嘅戰機，喺兩國之間又冇任何嘅所謂戰事處境之中呢，只不過喺邊界旁邊飛過，你都擊落佢呢？而土耳其代唔代表成個北約同盟？北約知唔知道土耳其呢個事件？嗱，成個事件國際事件就係咁，各為自己利益而造成咗個夾縫，而夾縫而助長咗呢個伊斯蘭國嘅不死條件。好，時間差唔多啦，下星期我哋再嚟個王偉文一家之言。拜拜， 拜拜。 我是王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王伟文一家之言。